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聊的呢是一批英国老师来到上海体验上海的数学课程，今天我们再看一看他们对未来有哪些打算。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之前啊，英国呢在引进上海数学的基础上哈，在小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成效，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派了16名中学老师，同时啊一些采用上海方式教学的小学学生哈，当然指了英国的小学学生，经过几年的教学，现在呢已经要上中学了哈。英国的教育部门觉得有必要呢派一些中学老师来了，因为呢他们更好的能够把他们小学应用的上海的教学法，同时呢能够应用到中学的教学环节当中。好，那么看一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 This time 16 secondary teachers have come， 来了16名中学老师。 Following positive result in primary school，那么这16名老师呢来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因为呢他们在英国呢小学阶段上海的教学法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效果，用的这个词叫 following positive resultpositive result， 积极的一个效果。 In primary school， som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taught with Shanghai approach， 那么原来接受上海教学法的那些小学生们 are now going to secondary， 那么准备呢进入到中学阶段的学习了哈，所以这些老师一定要来上海去接受上海的这个数学教学法。这里面用的是 Shanghai approach， 上海的方式方法。那么他们在来上海之前啊，包括福特和 Cullen 啊，我们昨天讲到的两位英国的数学老师，他们呢大约有350名教师啊已经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上海教学法的一些交流活动啊，同时啊参加了安排的听课啊。 About 350 teachers including Ford and Cullen have already been involved， 参与到听课当中。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词 observe 表示呢听课啊，同时呢这个词还有观察啊，这里面 involve observing local teachers， 当地的老师，当然这个 local 是指呢上海的老师 during their time on exchange in England。 那么昨天啊我们讲的呢是这个福特老师啊对上海学生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 Cullen 老师他们对学生展示的能力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么 Cullen 认为啊，他们对学生所展示的技能和能力呢感觉到呢印象非常的深刻。 Culle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skills of students， 看看这个 be impressed， 昨天我们讲的是 impressive， 它的词性呢是形容词，表示对一个事情呢印象很深刻。今天我们看看这个词它的动词的结构 be impressed 后面加这个介词 by， 由于什么什么事情呢受到了触动啊，受到了影响。他说呢似乎呢有一些技能啊，特别呢是指上海学生啊一些技能啊从小就已经培养好了，所以呢他认为上海所做的这些方法非常好。那么一旦学生们第一次学会了以后呢，他们就不必要再学了，同时他们也展示出非常高的一个自信心。他认为如果英国的老师能够在英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取得很大的进步。 It seems that there's something that comes from very young age， 那么有的事情呢 他呢从小哈就可以形成，就可以呢不断的培养长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用的是 comes from very young age. He said, "What you do in Shanghai is amazing." 啊，上海做的非常令人欣喜，非常好。用这个词 amazing. The kids really learn it the first time, and they don't have to relearn it later. 啊，他们学了第一次，那么以后呢就没有必要。relearn 这个词 learn 我们知道学习 relearn 呢再一次的学习就没有必要再一次再学习了 they are very self-assured 这里面用的是很自信没有用 confident 而用一个词 assure A-S-S-U-R-E-D、也表示呢一个人非常的自信同时前面加一个 self-assured self-assured、对自己呢感觉到非常有信心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把握、If we can do this in England we can make much more progress 因此、他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方法呢运用到、英国的教学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取得很大的一个进步福特呢还发现与教研组一起开会也很有意思在那里面老师们讨论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更有效那么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他认为呢一起教研非常有效率非常好 Ford also found it interesting to meet in teaching research group、那么用一个词 teaching research group 教研组 where teachers discuss what works and what needs to be changed 老师们所讨论的内容、一个呢是 what works 这里面这个 work表示呢有效、表示一个东西非常的有效率 very effective and what needs to be changed 哪些东西、需要进一步的改良进一步的改善、用这个词 be changed 他说看到老师们一起合作相互帮助、精益求精是非常有用的那么这也是呢他想以后呢回到英国之后跟他同事们应该一起做的一件觉得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哈，英国的老师也需要定期一起碰碰头开开会然后呢总结一下自己的教学方面的经验和教学 It's very useful to see how much teachers work together 老师们一起呢共同的努力 and collaborate 后面跟了一个有点难度的词叫 collaborate C-O-L-L-A-B-O-R-A-T collaborate 表示呢相互配合就等同于 work together、work together 还有一个词呢表示一起配合叫 cooperate cooperate、所以同学们记下来合作、这个词呢有几个常用的词比如说呢 work together 还有一个呢是 cooperate 以及呢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个词 collaborate、collaborate helping each other to refine their lessons不断的改良哈，提高自己的授课的方式和方法，用这个字 refine。我们知道 fine 这个词呢，表示呢好的、精细的意思。refine 表示呢把一个东西呢进一步的哈更加深入的改良、改进哈 refine。所以呢，同学们以后呢想说改进哈，我们既可以用 improve 这个词，也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refine 这个词啊 refine 表示改进提升 She said There's something I would like to do more with my colleagues 啊，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应该做的进行进一步的调研进一步的备课提升自己的教学的方式和方法看一看这一段里面同事啊他用的是 colleague C-O-L-L-E-A-G-U-E colleague同学们看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要区分和那个 college C-O-L-L-E-G-E 那个是大学而 colleague 是呢同事哈昨天我们还讲另外一个词叫 counterpart counterpart C-O-U-N-T-E-R-P-A-R-T counterpart 它表示呢同行同行和同事呢不是一个概念哈可能干的呢这个工作呢相似但是呢如果是 counterpart 那么表示老师可能呢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可能呢不是同一个专业的但是呢 colleague 它是指呢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单位哈共事的人叫 colleague 所以同学们要区分开 counterpart 和 colleague 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英国啊数学啊教学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叫这个 Knight 他说呢这个项目从上海引进哈、上海教学法这个项目呢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对中学的教学产生真正的影响 我们的目标呢是在2022年让我们的所有的中学的50%能够参与进来。Knight said it would take 5 to 10 years for the program to have a real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好，那么看看这个词 have impact, I-M-P-A-C-T, impact, 表示说有冲击、有影响、有效果。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其他的词来表示一件事情对另外一件事情有影响。我们比如说可以用这个 effect, E-F-F-E-C-T, effect,还有一个呢叫 influence 啊，都表示有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再总结一下，表示影响的话呢有三个词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我们今天 impact, 后面如果说在哪些方面有影响，用的是 on something, 比如说 on education, 对教育有影响。而今天用的是 in 呢，表示说在哪些区域，在哪些学校，它不是指呢某一个方面。如果说后面要跟介词 on 的话呢，它应该是 impact on math teaching,教学法方面有所影响，有所改变。同时如果用 effect 的话呢， E-F-F-E-C-T 呢它后面也用介词 on, 而用 influence 后面可以用这个 over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有一定的影响， influence over something. Our intention is to have 50% of all our secondary school involved by 2022. 那么2022年所有中学的50%的这个数量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用这个词呢是 involved by 2022。 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位英国的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名字叫 Richard Hoy, 表示呢明年将35名中学老师呢来到上海任教啊，今年呢是16名哈，那么这个数量呢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该计划呢将持续到2020年。According to Richard Hoy from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ivision of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35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ill come to Shanghai next year. 35名将来到上海学习哈，up from 16 this year. This program is set to continue until 2020. 那么这个项目呢会 is set to continue.它是表示一个计划 ,be set, 表示一个安排一个计划 ,to continue, 持续到呢2020年。同时呢 ,NCETM, 我们昨天讲过了，是指呢英国的叫数学卓越中心的一个部门,NCETM, 小学数学主任，他的名字叫 Debbie Morgan, 表示呢该项目呢将从目前的500所小学扩大到英国的9600所小学。Debbie Morgan,NCETM Director of Primary Mathematics said that the program was to expand to around 9,600 primary schools. 用了一个词叫 expand, E-X-P-A-N-D, expand. 这个词呢表示扩张扩展 expand.我们还学过另外一个词叫 extend, E-X-T-E-N-D, 它呢表示一个线的越来越长拉长的意思。而 expand,它表示一个范围一个面积的扩大所以同学们要弄清楚两个词 extend 和这个 expand 它表示的不同的一个大。后面跟的是 primary school in England from the current 5,000, 目前是呢5000所学校，用这个词 current, C-U-R-E-E-N-T 这个词，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表示呢一个事情目前的现有的这么一个情况current。他说呢一些老师在其他的科目当中也使用了上海的数学的方法，把一个大问题分成小问题，同时呢又分解成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步骤。那么同样呢这个方法有助于呢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因此我们知道呢上海的数学教学法不仅仅呢局限于数学的科目的教学当中，它可以呢应用到其他的科目的教学当中，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实用非常有用的这么一个 teaching methodology, 教学方式方法。She said some teachers had used Shanghai methods in other subjects, 其他的一些科目breaking things down, 后面这个词 break down, 表示呢把一个东西给它弄碎了打破了 breaking things down into small steps and giving students confidence, 同时给学生更多的 自信心啊。那么两个领域啊，一个呢把一个问题 break down， 因此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学会呢把一个 big issue 啊 big question 啊一个 big problem 大的问题给它呢 break down， 给它分解成小的 steps， 这样的话呢解决起来会更加的容易一些。More than 80 Shanghai teachers will visit schools in England in January. 那么明年1月份啊，80多名上海教师将访问英国的学校。所以呢，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双方的哈，双方都要派人到对方那儿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交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通过中国和英国哈在教学法方面的这个学习呢，我们相信哈中西方哈文化呀教学哈，特别呢在教育领域的这个交流会更加的频繁，同时呢有助于学生的学业的进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is time, 16 secondary teachers have come following positive results in primary schools. Som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taught with Shanghai approach are now going to secondary. About 350 teachers, including Ford and Collins, have already been involved observing local teachers during their time on exchange in England. Collins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skills of students. It seem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from very young age.He said, what you do in Shanghai is amazing. The kids really learn it the first time and don't have to relearn it later. They're very self-assured. If we can do this in England, we can make much more progress. Ford also found it interesting to meet teaching research group where teachers discussed what works and what needs to be changed. It's very useful to see how much teachers work together and collaborate, helping each other to refine their lessons.She said, there's something I would like to do more with my colleagues. Nice said it would take 5 to 10 years for the program to have a real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s. Our intention is to have 50% of all our secondary schools involved by 2022. According to Richard Ho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ivision of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35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ill come to Shanghai next year,up from 16 this year. The program is set to continue until 2020. Debbie Morgan, NCETM Director of Primary Mathematics, said that program was to expand to around 9,600 primary schools in England from the current 5,000. She said some teachers have used Shanghai methods in other subjects, breaking things down into small steps and giving students confidence.More than 80 Shanghai teachers will visit school in England in January.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恐龙是怎样吃饭的呢？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Jason 老师今天决定再为大家讲一本关于恐龙的故事书。那这本故事书的名字就是 How do dinosaurs eat their food? 那恐龙是怎么吃饭的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ow Do Dinosaurs Eat Their Food? 那恐龙是怎么吃饭的呢？ How does a dinosaur eat all his food? 恐龙是怎么吃完饭的呢？ Does he burp? Does he belch? Or make noises quite rude? 他是不是会一个劲儿的打嗝呢？会不会吧嗒吧嗒的发出难听的声音呢？ Does he pick at his cereal, throw down his cup, hoping to make someone else pick it up? 他会不会吃两口饭，然后就扔掉杯子，等着别人替他来收拾呢？ Does he fuss? Does he fidget or squirm in his chair?那他会不会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动个不停呢？ Does he flip his spaghetti high into the air? 他会不会把意面扔到天花板上呢？ Does a dinosaur glare?